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讲到了旧书平台叫鱼书，那么平台的创始人呢，他的名字叫尚小辉，他是一名90后特困大学生，在他的成长路上得到了政府、社会、学校的帮助，实现了他的创业梦想。那么今天我们听他讲一讲二手书再利用对社会的意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尚小辉于2013年在上海创办了图书回收项目，并于2017年的6月创办了二手书的平台。到目前为止，该平台已经收集了近600万册图书。好，那么看看今天第一部分的英文的翻译。尚小辉那么开始创办了这个项目，叫 started。那 the book recycling 这个词我们昨天讲过了哈，这个 recycle 表示循环，Book Recycling Project 后面这个项目啊，我们想一想，有一些词啊来表示，我们今天用的是 Project 这个词， P-R-O-J-E-C-T 表示项目，还有一些词呢也同样也可以表示项目，比如说这个 Program Project 这个词啊，它用在这个商业的环境当中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一个公司那么它有一个新的项目呢，偏好用这个词。但是呢，像学校、大学，它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项目，比如说一个本科、一个硕士，或者说跟其他学校的一个联合办学，或者一个国际项目的话呢，它会用这个 program 这个词呢来表示。因此呢，项目两个词根据不同的场合那么同学们选择不同的词来进行翻译两个词 project， 一个是 program。As a university student in Shanghai in 2013, 在2013年做一个大学生就开始创业了。And 创办这个词 ,and founded, F-O-U-N-D, 这个词啊，同学们有的时候经常和这个 find, F-I-N-D 的过去式呢弄混了。find, 发现变成过去式或过去分词是这个 found。但是呢，今天我们讲这个 found F-O-U-N-D 呢，它在拼写上跟这个 find 过去式过去分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这个 found 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单词，它的意思呢表示成立，因此呢变成过去时的话呢，它是这个 founded， 所以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表示建立创办那么表示建立创办还有一些词来表示同义词，像 establish 也表示创立，还有一个词组呢叫 set up， 在表示创立建立的时候呢，有三个词来表示，第一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 found， 另外呢是 establish， 然后呢这个 set up。 但是这个 found 这个词呢，它的语义啊是比较正式，它可以指一个国家的建立国家的成立用这个词，但是呢国家成立呢一般呢是不会用 establish 这个词，而这 establish 可用这个公司成立于某年某月所以呢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呢不同的场合它的意思呢会有一定的区别希望同学们呢在学习这三个词的时候呢给予关注。到目前为止该平台已经收集了近600万册图书。And the platform has 收集到 collected nearly 6 million books 到目前为止我们学过有个词组叫 so far 这个 so far 如果用这个词组 so far 的话呢，那么整个句子呢一般会用完成时的形式表示从过去到现在这段时间已经完成的程度一个结果。那么这是这个词组对这个语法的一个要求，希望同学们呢能够记下来这个 so far 表示目前为止。那么对尚小辉来说啊，这个平台受欢迎的一部分原因啊是由于捐书者环保意识的提高，他们相信这些书可以帮助他人。现在很多的人不像原来的那些人呢把这些书呢卖给那些收废品的人哈，按这个公斤给卖掉了，他认为这些书按那种方式给卖掉的话呢是特别的可惜，因此呢他想把这些书送给那些他们认为哈需要这些书的人。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for 尚小辉。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哈，欢迎啊表示喜欢，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popular， 我们说一个人啊受欢迎呢 he or she is very popular with his friends， 啊在朋友当中他这个人特别受大家的欢迎，所以这个词呢 popular 不要翻译成流行的意思。那么作为老师来讲 the teacher is popular with his or her students， 啊老师受到学生的欢迎也用这个词。那么今天呢我们说这个平台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鱼书啊 platform is popular 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学这个 popular 这个词的名词的形式叫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of 鱼书 is 由于什么原因哈、啊，部分原因啊，因为它不是完完全全是仅仅这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因此呢用词的时候呢同学们要小心了。有一个词推荐给大家表示部分的，这个词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学过 part P-A-R-T 表示一块哈一部分，那么加这个 L-Y 表示部分的哈 is partly， 由于是 due to 啊这个词组，我想呢有些同学们学过哈，表示呢 because of 哈由于哈 due to 后面加 increased不断提升的一个 environmental 啊，这里面我们用的是环境这个词的形容词的形式了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al 啊 environmental。 昨天我们学过了一个是非常环保的一个行为，我们用的是 environmentally 啊，用它的副词形式后面再加一个 friendl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但是今天我们用的是环境的一个意识 environmental， 后面这个意识这个词叫 awareness A-W-A-R-E-N-E-S-S awareness， 这个词啊会用在我们很多的汉语的一些表达当中，比如说我们的什么什么的一个觉悟，我们对某个事情的看法都用这个 awareness， 比如说我们的环保意识就 environmentalawareness， 我们是 political awareness， 我们的一个政治觉悟哈，那么都用这个词哈是非常好的一个词组哈，我们对环境对卫生的一个意识一个了解哈都可以用这个词，所以呢这个词的用途呢是特别的广，希望同学们给它记下来 awareness。 后面 on parts of donors 这个词 donor D-O-N-O-R 表示说捐书的这些人，当然这个 donor 这个词啊不仅仅可以捐书，还可以捐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捐献血液还有呢一些器官，那么这些人呢也叫做 donor D-O-N-O-R and they believe that the books help people， 他们认为啊他们这些书能够帮助其他的人。那么接下来尚小辉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上海一所小学的一名四年级的学生动员了400多名学生捐赠了1230本书，他们呢仍在继续捐赠。为什么大家如此踊跃的去捐书呢？因为大家的环保意识呢不断的提升。我们看看下面的数据哈，出版一本书哈，这个页数呢是250页的一本书，消耗的水呢是7.5公斤啊，大家想想7.5公斤的水，将近呢1公斤的木材，还有呢125克的这个煤，拿到手里面一本书啊它很不简单，因为呢它要消耗很大的资源，所以说我们拿到书的时候呢一定要爱惜它，那么用完之后呢要把这个书呢如果有可能 再传给其他需要书的人，让这个书的价值呢最大化。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A fourth grader， 我们学过的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哈， A fourth grade 这个词我们讲过，年级加一个 R， grader 哈，这个词呢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希望同学们给它牢牢记住了。 At primary school in Shanghai， 然后呢动员了大概400名学生。动员这个词我们用手机这个词就可以了啊， mobile 啊，但是呢 mobile 这个词啊它是个形容词，表示移动的，后面 mobilize 后面叫 ize， mobile 它可以表示移动的，动起来的，让东西动起来，让人的思想动起来，我们就会用它的动词形式 mobilize。Mobilize 啊，动员，所以这个词非常好。老师会动员学生做某件事情，那么公司的老板动员员工做某件事情，都可以用 mobilize 这个词。More than 400 pupils 啊，400名小学生 to donate 1,230 books 捐献啊，这个动词出现了 ，donate donate。Donate，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捐献者是 donor， D-O-N-O-R， 这里面这个捐献这个动词 donate 1,230 books， and they are still continuing to donate， 仍然继续在捐献这些书。那么大家回去呢翻一翻自己的书架，自己的我们说放书的这些箱子，把那些自己不用的书给它翻出来捐给他人。尚小辉 saidPublishing a 250-page book， 一本250页的一本书呢，消耗掉 consume， C-O-N-S-U-M-E， consume 这词表示说人在消耗或消费自然的这个资源的时候呢，我们用这词 consume， 多少的水是 7.5 kilograms of water， 7.5 公斤的水， nearly 1 kilogram of wood，1公斤的木材 ，and 125 gram of coal。那么这里面用的 gram， G R A M， 是我们说重量的一个克哈，一克两克那个克，125克的这个煤。那么这些书啊，收到之后呢，不能直接哈发给那些需要书的那些人，因为呢有些书呢可能卫生条件不达标，因此啊这些书将被消毒，同时啊其中的一部分呢会分发到学校、社区和福利院的80多个公共图书馆啊，所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同学们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看看学校或者周边的社区有没有捐书的这些机构哈，如果有的话呢，把自己家里面的书给拿出来捐给这些机构。好 ，The collected books 被收集到的书呢 ，will be disinfected， 消毒这个词啊 ，disinfected，D-I-S-I-N-F-E-C-T。Disinfect 这个词呢，我们在很多的环境哈都会看到这个词，比如说在吃饭之前我们要洗洗手，因为洗手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手哈一个消毒的过程哈。 Disinfected and some will be distributed 被分发 distribute D-I-S-T-R-I-B-U-T-E distributed 表示分发资源哈，我们说书还有很多东西哈分配分发给谁谁谁，那么用这个词还用 distribute to more than 80 public libraries 80个公共的图书馆 in schools communities 社区 community C-O-M-M-U-N-I-T-Y community 也可以指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也用这 community 这个词。 and welfare houses 这个 welfare 就表示说福利的 W-E-L-F-A-R-E。 那么我们讲到了学校、社区和福利院呢，是呢获得这些书的那些机构。好，那么接下来看看另外一个捐书者哈，他是如何看待二手书哈被如何再利用的，这让我闲置的图书呢获得了更多的价值哈。那么一名叫做 Mimi 的图书捐赠者说呢，大家非常支持这项行动，那么我们在国内啊有一个庞大的一个市场，因为啊据中国新闻出版学会啊在2017年4月进行了一项年度阅读习惯调查显示呢，中国成年人在2016年平均读了7.86本书 啊，那么大家看看自己一年的读书的量哈，达没达到 7.86 本哈。我想呢，很多同学都到了这个数哈，但是呢，有些大的朋友哈，上班之后呢，可能读书的习惯呢渐渐没有了。那么通过这个节目啊，希望大家能够把阅读哈这么一个好的习惯给它捡起来。同时呢，看完书之后呢，把这些书再捐给其他就需要书的这些人。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It makes my 然后呢闲置的书啊，用这个 idle 表示没什么事儿干哈，晃晃悠悠的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说一本书呢 ，idle books 表示那些闲着的书呢 ，achieve more values 获得更多的价值。A book donor named Mimi.Chinese adults read average 7.86 books in 2016. 那么中国的成年人 adult, A-D-U-L-T, 读的数量 7.86 本。According to annual survey on reading habits conduc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April 2017. 啊，那后面是一个中国新闻出版学会一个机构的英文。随着越来越多的图书交易网站和移动应用的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清理他们的旧书，让他们在网上获得新生。好，看看最后一句话的英文翻译 As more book trading websites and mobile apps emerge 那么刚才这个词组呢 book trading website 我们讲过了，图书交易的网站，然后后面是一个 app， 它的出现 emerge E-M-E-R-G、啊、表示出现太阳、啊、从这个云端、啊、露出了头、啊、都用这个词 emerge。 同时、啊、这个词、啊、用在一个现象的时候呢会更多一些，一个现象的出现用这个 emerge。 More Chinese are dusting off非常形象的一个词，就 dust off D-U-S-T 作为名词我们讲过了，表示那个灰尘、啊、那么后面加一个 off 呢，表示把这个灰尘呢给它清除掉了， dusting off their used books and letting them begin a new chapter online 在网上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页、啊、那么我们翻译成中文呢就可以翻译成获得了新生。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尚小辉 started the book recycling project as a university student in Shanghai in 2013 and founded Yu Shu in June 2017. The platform has collected nearly 6 million books so far. For Shang, the popularity of Yu Shu is partly due to increase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n part of donors and their belief that books can help people.A fourth grader at primary school in Shanghai mobilized more than 400 pupils to donate 1,230 books, and they are still continuing to donate. Shang said publishing a 250-page book consumed 7.5 kilogram water, nearly 1 kilogram wood, and 125 grams of coal. The collected books will be disinfected, and some will be distributed to more than 80 public libraries in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welfare houses. It makes my idle books achieve more value, a book donor named Mimi said. Chinese adults read an average of 7.86 books in 2016, according to annual survey on reading habits,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April 2017. As more book trading websites and mobile apps emerge, more Chinese are dusting off their used books and letting them begin a new chapter online.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Oh My Pumpkin Pea,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I want to talk all about a special food that I think is really delicious. Can you guess what it is? It's a pumpkin. Alright, let's read about pumpkins then. 3, 2, 1,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Oh My Pumpkin Pie. Pumpkin pie, oh.It looks so delicious.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want to eat the pumpkin pie? All right, let's start our story then. Ding, ding. Autumn in the pumpkin patch. no two pumpkins ever match. Wow, so can you tell me what does a pumpkin look like? Let's use some describing words, shall we? Big, round, orange, and with a green top. But it says no two pumpkins ever match. This means pumpkins can look different. So let's see some different kinds of pumpkins. Ding, ding. See them growing row by row. Pumpkins put on quite a show. Pumpkins come in many sizes. Pumpkin shapes are such surprises. Ding, ding. Pumpkins round as basketballs. Pumpkins flat as old beach balls. So what describing words do we have here? We have round and, yes, flat. Round and flat. Ding, ding. Pumpkins striped in shades of yellow. One looks like a large marshmallow. Ah, so the second pumpkin on the right, can you tell me what color is it? Is it orange like the other pumpkins? Good job. No, it's not orange. This is a white pumpkin. Wow, so cool. Ding, ding. Some have bumps. Some have none. Some look like a setting sun. Oh, I think that's a really beautiful pumpkin. The yellow one, can you see it? Ding, ding. Some look like a big balloon. Some look like a harvest moon. Ding, ding. Some look like a spinning toy. Some look like a baby boy. Huh, how funny. Look at that boy. What is he dressed as? Yes, he is dressed as a pumpkin. Ding, ding. Pumpkins skinny. Pumpkins fat. Some look like a tabby cat. So, we have two more describing words here. Did you catch them? Have a quick look. Yes, we have skinny and fat. Ding, ding. Some are shaped just like a pear. Some go to the county fair. Ah, I think they're taking those pumpkins to sell. Ding, ding. Some big pumpkins win a prize. Some wind up in pumpkin pies. Oh, it must be really delicious to eat the pumpkin pie. What do you think? Ding, ding. Pumpkin muffins. Pumpkin bread. One becomes a scarecrow's head. Can you see the scarecrow? What is he wearing? Yes, he is wearing a blue coat. Ding, ding. Pumpkin butter on your toast. Pumpkin seeds are fun to roast. Now toast. Do you know what toast is? Toast is when you bake the bread. And pumpkin seeds are fun to roast. Where do we roast the pumpkin seeds? If we want to roast something, we need to put it in a oven. Ding, ding. What's the biggest one you've seen? Was it during Halloween? Ooh. Do you know what Halloween is? It is a special festival that we have in the end of October. And all the kids like to dress up. Now, can you tell me what are the two kids in the picture dressed as? What are they wearing? Yes, congratulations. There is an astronaut and a pumpkin. Well done. Ding, ding. Looking friendly. Looking mean. With a smile. Or with a scream. Ding, ding. Pumpkin faces burning bright in the cool October night. Pumpkins. So great. But we won't see pumpkins again probably until later in the year. Well, I hope you enjoyed reading this story. Now, before you go, I want to ask, can you remember any of the describing words we had in the story? Maybe skinny, that was one of them. Round,